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我是思萌。 我是志强，今天是2021年12月3号星期五。 首先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东二环东便门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南五环西红门南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先关注北京2022年冬奥会各项准备工作就绪，12个竞赛场馆全部完工通过认证，具备办赛条件。 疫情方面，北京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初步判定密接45人。 北京建议硕士研究生招考考生考前14天在北京备考。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市范围内启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百日整治行动。 双减见实效，天津和平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人数下降70%。 全国交通安全日，河北省各地交管部门送上交通安全知识大餐。 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结果。 国际电讯方面，美国纽约州发现至少5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之外，持枪人员和警方对峙超过2小时。 文体资讯方面，中国足协公布聘任李霄鹏担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天津市两个区从即日起有秩序恢复线下演出。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京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我们先来关注一系列和冬奥相关的重要官宣。3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最新筹办进展，以及延庆、张家口赛区的筹备情况。发布会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计划于2月4号开幕，2月20号闭幕，而冬残奥会计划于3月4号开幕，3月13号闭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在场馆和基础设施方面，12个竞赛场馆全部完工，通过了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的认证，全面具备办赛条件。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赵卫东介绍，鉴于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为防止可能出现的疫情传播，保证参赛各方健康与安全，结合中国疫情防控经验和相关的要求，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认真研究，决定对涉奥人员严格执行闭环管理。 赵卫东同时介绍说，闭环管理并不会限制任何的注册人员在闭环内的自由活动。在闭环以内的大区域内，注册人员是可以通过专用的交通工具，在驻地、场馆以及场馆和场馆之间，还有3个赛区之间自由流动。 关于赛后如何出环，赵卫东也做了说明。第一种，对赛后及返程的北京冬奥会赛后入境注册人员，在离境前48小时内，北京冬奥组委将提供核酸检测服务并开具证明，以备国际旅途需要。相关团队会协助各入境注册人员离开中国24小时内完成健康申报流程。第二种，对于赛后仍然留在中国境内工作或生活的入境注册人员，北京冬奥组委将依据情况进行集中隔离，隔离期满后方可离开闭环。 关于观众的问题，赵卫东介绍说，在9月30号发布的北京和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联合发布的《北京冬奥会疫情防控关键政策》当中，明确了不面向境外观众，而境内观众需要遵守的具体疫情防控要求以及票务的具体安排也正在研究和制定当中。一经确定之后，冬奥组委将会及时向社会发布。目前北京冬奥组委正在和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保持密切沟通，将根据疫情防控的形势和最新的动态及时调整观众以及门票的相关工作。 来关注疫情防控方面的消息。12月3号，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举行。12月2号12点到3号9点，北京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初步判定并核实病例的密切接触者45人，均已落实管控措施。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新增的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12月2号外省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11月28号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乘坐航班抵京。 截至目前，采集人员鼻咽拭子标本4906件，结果均为阴性，外环境涂抹640件，除病例家中4件阳性，其余均为阴性。初步判定并核实病例的密切接触者45人，其中航班密接28人，境内密接15人，境外密接2人，均已落实管控措施。 新确诊的病例现居住海淀区昆玉府东区，海淀区副区长林航表示，已经对小区进行临时封控。 昆玉府东区7号楼1单元按封控区管理，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的管理措施。采样后，对病例居所和所住的单元电梯及外环境等公共区域进行了全面消杀。 疾控部门提醒，和发布病例轨迹有交集的人员，以及到过哈尔滨市南岗区、厢房区、道外区和通辽市、科尔沁区、上海市黄浦区、青浦区、松江区等地区的进返京人员，以及接到外省市地县区各级疾控中心电话告知的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要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控措施。北京也严格进京管理。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和建表示， 进返京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方可进返京，如有时空交集请主动报告，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到发热门诊就诊。 据介绍，确诊病例11月29号下午在北京朝阳区十里河灯具城嘉禾嘉美 C 座挑选灯具，11月30号出现了咳嗽、流涕的症状，由她的丈夫网购了感冒药，患者下午的6点23分下楼取药，而在12月2号海淀区疾控中心对她进行了采样，结果为阳性，当天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普通型。 针对确诊病例网购感冒药，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特别提醒广大市民，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及早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按规定就医，不要自行购药服药，向医生告知活动史、接触史及身体异样情况，在此期间不参加社会活动、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打网约车等，戴好口罩。 12月3号，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昂介绍说，北京市卫健委日前制定了诊所等基层医疗机构闭环管理流程。根据流程，患者到医疗机构就诊时，使用北京健康宝进行扫码登记，并且测量体温。医疗机构对患者进行流行病学史的问诊，并且对病人的基本信息进行登记，询问患者是否具有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或者腹泻等新冠肺炎的相关症状，而发现了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患者之后，要立即将患者转入到隔离诊区，同时报告属地卫生健康部门。 后续医疗机构联系120转院患者，送至定点医疗机构治疗，以及环境消杀和流行病学调查，确定密接、次密接人员等，都制定了详细的管理流程。 截至12月3号上午10点钟，北京市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累计突破了1000万人。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 5257.14 万剂次，累计接种 2211.9 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302万人，8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16万人，最大年龄接种者为106岁。 疾控部门提醒，目前北京市6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率还不够高，新冠疫情防控洼地依然存在。老年人应尽快就近接种新冠疫苗，接种疫苗是对老年人最好最便利的保护措施。请完全全程接种后满6个月的老年人，通过所在社区预约或直接前往附近接种点接种加强针。 据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消息，12月2号，朝阳区接报海淀区发现了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人员，他的部分行程轨迹涉及到朝阳区。朝阳区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对该病例涉及的嘉禾嘉美十里核电以及其密接人员涉及的喜瑞都小区4号楼浙江商会实施了临时管控，并且连夜开展人员核酸检测以及点位的环境采样。截至到目前，累计采集人员样本达到861件，采集环境样本612个点位，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北京教育考试院建议近期参加考试的考生，考前14天在京备考，非必要不离京。据首都教育消息，北京市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2021年12月25号到27号举行。为了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本次考试疫情防控要求通知， 建议所有考生于考试前14天内在北京备考，非必要不离开北京，以免受到疫情影响造成不能够参加考试。考生在北京备考期间，应该积极配合相关的部门健康排查，避免前往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做好个人防护。所有社会考生和跨校参加考试的在校学生，均需要提供本人考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12月3号下午，内蒙古满洲里市召开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情况。12月3号0点到14点，满洲里新增2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的有关规定，经专家组的评估，自2021年12月3号的上午9点开始，将云南省德宏州龙川县景岭博郡建筑工地以北、蒙宛山水建筑工地以西、仁和医院和星云小区以南、蒙宛南路延长线以东片区调整为高风险区。目前全国现有高风险地区7个，中风险地区22个。 为进一步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黑龙江讷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定于12月4号7点起开展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记者12月3号从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了解到，北京地铁11号线西段即将在年底通车。作为支持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建设、服务冬奥会的重要工程，11号线西段的轨道微中心规划也基本完成。 地铁11号线西段工程共4站，由北向南依次为模式口站、金安桥站、北新安站和新首钢站。其中金安桥站是11号线、6号线、S1 线及规划金门市郊铁路的4线换乘车站。作为第一批综合型轨道微中心，金安桥站未来将着力打造成为功能复合、便捷安全的城市活力中心。 金安桥站共规划设计了10个地铁出入口，同时也充分利用了空中连通条件，新增了过街天桥等设施，改善过街条件，打造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立体慢行系统，未来可以为北侧居民过街乘坐地铁节约 4.5 分钟。 另外，为了满足站点早晚高峰换乘的需求，提升换乘效率，方案在路口的东南角设置了地下换乘空间，并且和南侧换乘厅进行了连通。远期结合荆门铁路路基改造，设置了共享换乘大厅之后，将会提供更加便捷的换乘条件。 新首钢站、北新安站两站位于首钢园。根据规划，两个站点以及两站区间出入口四通八达，规划24个出入口中16个和周边建筑直接连通。乘客出站就可以进入地下步行街，并和国际人才社区等周边用地便捷联系，形成深度融合的站乘一体化空间。模式口站紧邻模式口古街，东侧地铁入口和附属设施建筑充分尊重并延续历史环境与风貌，重塑古隘口景观意象的场所节点，同时形成长约300米的沿街公共空间。 记者12月3号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从即日起，在北京市范围内启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百日整治行动，以涉奥区域为重点，涵盖奥林匹克中心等奥运场馆周边、相关道路、地铁站口、大型居住区等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问题较为突出的区域。整治内容呢，包括企业违规投放、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营造良好的环境秩序。 北京市交通部门已要求美团、哈罗、青桔三家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的车辆动态信息全面、完整、准确地接入北京市共享自行车监管和服务平台，以切实对企业投放车辆的数量、范围、运维调度等进行监管和调控。 2022年1月30号之前，中心城区投放规模上限将会分阶段调整至50万辆。对违规投放车辆的企业，交通行政执法部门将会依法依规进行查处。针对骑行人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各运营企业将会共同签署《北京区域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规范用户停放行为联合限制性公约》，对于违规停放的用户实施联合限制措施。百日整治行动将会持续到2022年的3月15号。 中国民航局12月3号公布，目前民航部门已发布针对波音737飞机的试航指令。因发生两起空难，在中国停飞两年多后，波音737飞机有望在今年底或明年初陆续恢复国内现有机队的商业运行。此外，发布会上还宣布，明年1月1号起，中国民航易安检服务将正式上线。这项免费服务的专用通道将可以提高安检通行效率 30%。 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018年到2019年，波音737 MAX 飞机在半年之内连续发生两起空难事故。中国民航局从2019年3月起暂停了737 MAX 飞机的商业运行。今年12月2号，中国民航局发布了关于737 MAX 飞机的试航指令。中国民航局航空器试航审定司司长杨真梅说， 737 MAX 8商业复飞的前提是要完全满足民航局确定的三原则。飞机的设计更改必须获得试航批准，驾驶员必须重新得到充分有效的训练，两起事故的调查结论必须是明确的，而且改进措施是有效的，后续有望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陆续恢复国内现有机队的商业运行。 另外，预计到今年底，民航局党组和各单位推动的2586件我为群众办实事任务完成率将达到90%以上。其中，我国已有12家机场推行了易安检服务，预计明年起将在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天津、杭州、广州等40家旅客吞吐量千万级的大型机场开通。民航局公安局副局长李彤介绍， 易安检查验准，干预少，流程简，速度快，体验新。改变了传统安检一刀切和旅客被动接受的方式，旅客可以主动参与，双向选择。经过测算，理想状态下，旅客过检速度或者时间可以缩短一半。 据介绍，易安检呢是中国民航局为了进一步方便广大旅客乘机出行建立的一种具备更高安全性以及便捷性的安检模式。旅客通过易安检专用通道，就能够体验到较以往更加快捷、顺畅的安检流程和措施。那么根据前期的测试，理想状态下，旅客过检时间可以缩短一半。机场呢，通过易安检工作的流程，在确保安全水平不降低的情况下，可将通行效率提高30%。 12月2号是第10个全国交通安全日，河北省各地交管部门进学校、进农村，为大家送上交通安全知识大餐。来听河北台的联合报道。 我是保定台记者王菊。第十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保定公安交警联合长城汽车公司进行了汽车碰撞试验，让广大市民体验不一样的交通安全日。巨大的响声过后，只见车辆前保险杠等部位的零件瞬间散落一地，发动机舱内的液体也流了出来。来自保定的公交司机、网约车司机、学生等不同职业群体代表观看了一场真实的汽车碰撞实验，现场一片惊呼声。 作为一名汽车安全性能研发工程师吧，我深知交通安全无小事，无论是行走或者是驾车出行，都应该相互礼让，遵守交通法规。 老人行走不方便，司机开车注意。 全国交通安全日，秦皇岛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民警带着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来到了昌黎县龙家店后土桥村，为村民们送上了交通安全知识大餐。在农村，超载是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昌黎大队的民警用生动的小品告诉大家超载的危害。 以此为戒啊。 我是邢台台记者王迪。交通安全日在邢台南河区十方院小学，民警白春霞正在给学生们讲解交通安全知识，日常生活中应该怎样过马路，怎样乘坐交通工具，怎样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以及发生交通事故时该如何求助保护自己，引导他们从小养成遵纪守法、文明参与交通的良好习惯。活动现场，学生们还跟交警学习交通指挥手势，进行了交警操展示。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市新增产业禁限目录迎来了第三次修订。12月2号公布的征求意见稿显示，相较于正在执行的版本，本次修订拟优化调整了55处。其中，对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活动性的服务性予以支持，而东西城产业发展增加对住宿业、房地产中介、旅行社等行业的管理措施。 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诞生于2014年7月，经过了2015年和2018年两次修订完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的11月底，北京市不予准入业务累计近2.4万件。目录从严调控的采矿、制造、农林牧渔、批发零售业、能源消费总量持续下降。本次修订还将助力北京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引导新增产业和功能发展更加绿色低碳、生态环保。 此次目录修订征求的意见时间为12月2号到12月31号，社会各界呢可以通过网站、电子邮件、信函方式进行反馈，具体方式可以登录北京市发改委的官网查询。 近日，由北京市政务服务局编制的《政务服务中心现场运行和管理规范》已在市区、街道等各级各类政务服务场所正式实施。规范共分为6章37条，首次对北京市窗口人员仪容仪表、行为举止、服务用语、培训体系、职业健康进行了统一规定，鼓励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组建一支职业修养良好、综合素质较高、业务知识全面、服务能力突出的窗口人员队伍。 再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数据显示，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以来，副中心每年新增人口大约6万人。如何满足新市民的就医、就学需求，这是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一批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引入到副中心，并且辐射到河北北三县地区，为周边居民生活提供了便利，推动京津冀协同高质量发展。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2018年底开诊以来，共开放床位702张，门急诊总量达226万人次，其中门诊专家号占比达 35%， 三四级手术率 79%。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吴静介绍，医院开设了足中、胸痛、创伤三大绿色通道，同时努力向创新型医院转型，着力筹建研究型病房。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建立了放射防护要求的核素病房，是在华北是首家，在国内也是第3家，所以打通了这个技术的北京流程，建立了北京标准。 根据统计，友谊医院通州院区有 40% 的病人来自外府，其中以河北省最多。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北京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办副主任李文红说，几年来副中心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持续向北三线延伸布局。 北京陆河中学三河校区和北京实验学校三河校区正式揭牌，朝阳医院等四家市属医院对口支持北三线燕达医院，帮助其成为三甲综合医院，年门诊量提升7倍多。北三线16家定点医疗机构已纳入京津冀异地就医普通门诊直接结算范围。下一步，我们将与河北方面进一步加强协同联动，加快推进通州区与北三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为保障群众菜篮子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经过半年多的筛选、评审、验收，最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32家超市12月3号被评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盒马鲜生、物美、古德玛特等超市位列其中。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先为今年呢新参创的18家大牌子， 盒马鲜生、古德玛特等32家超市负责人接过放心肉菜示范超市牌匾。创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工作是今年通州区重要民生实施项目。今年5月创建工作启动以来，得到了地区内企业的积极响应。通州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科科长齐宇光说， 它覆盖了全区的17个乡镇街道，有一部分呢兼具更多的乡镇地区，补齐了农村食品安全的短板。 通州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工作通过超市自主申请、第三方机构现场评估、评审小组综合评议、政府部门监督管理的形式进行了综合评定。北京市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刘艳红介绍， 标准制定上涉及到10个大类、25个小项，所以在评分上面呢，我们更关注的就是体系的建设，在追踪溯源、基地直采、包括农超对接、消费者呢更关注的这些地方。 百姓在放心肉菜示范超市里买菜买肉更安心更放心。消费者说， 这东西挺全的，挺实惠的，像有的超市不是好多冻的嘛，但是他这儿好多都是新鲜的，这超市啥都有，性价比也高。对，我看见他们挂上然后这个创建示范超市了，然后我会感觉在这里购买东西更放心。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科科长齐宇光说， 后期呢我们将持续对创建成功的示范超市实施这个动态管理，一旦呢出现了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再符合评审的要求的超市，我们将予以摘牌，取消它的放心肉菜示范超市的称号。 数字人民币优惠体验又来了。北京市金融监管局发布消息称，北京将会启动新一轮精彩惠民生数字嘉年华数字人民币试点活动。试点活动围绕惠民出行、惠民生活、惠民文化等主题，聚焦公交、地铁、超市、洗衣、邮寄、书店等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小额高频次支付场景，通过红包、优惠券、满减等方式开展数字人民币应用测试，同时呢为消费者提供数字人民币支付优惠。 如何参与？消费者可在首都金融官网北京数字人民币全场景试点系列活动专栏、首都金融微信公众号查看活动简介，并通过相关运营机构的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活动之间无排他性，每名消费者可参与一项或多项活动。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关注天津教育方面。双减政策落地以来，天津市和平区聚焦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治理要求，一手抓校内，一手抓校外，实现双减工作的协同推进，稳妥实施。根据最新的统计，天津市和平区行政区域内参加学科类培训的学生人数已经由9月初峰值时的 2.13 万下降到了 0.85 万，减幅超过了60%。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学生人数由峰值时的 1.27 万下降到了0.35 万，减幅超过了70%。另外，我们再来关注，随着天气转冷，天津市逐渐进入到儿童呼吸系统疾病以及部分传染性疾病的高发期。专家也提示，患儿出现了患病症状时，家长应该根据孩子自身情况正确进行处置，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避免接触传染源，减少患病的几率。我们来听天津广播新闻部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据了解，每年从10月份开始，患呼吸系统疾病的患儿就会逐渐增多，一般到来年1月份进入最高峰。市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郭伟说， 家长应掌握初步的鉴别知识。如果孩子症状较轻，可在家自行调整，但如果孩子出现持续高热症状，应及时到医院就医。 如果这种比较剧烈高烧不退的，那么你如果超过三天还是没有见好，而且这个发烧的这种趋势呢越来越高，这时候也一定要及时就医。那其他的一些我们像感冒啊这种的流鼻涕啊然后咳嗽啊，只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症状，可以多观察两天。不适的时候饮食一定要清淡，就是营养不要过剩，这会儿尤其天津老百姓有时候爱用一些中药，然后去熬一些汤啊给孩子用，不太建议，最好是白水。 除了普通呼吸系统疾病外，水痘、诺如、腮腺炎等传染性疾病都是冬季儿童高发疾病。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室副主任医师高露说，不管是哪种传染病都要及时控制传染源，因此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学校或托幼机构，都要为孩子做好预防。 首先是家庭成员都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勤洗手、勤剪指甲，室内要经常的开窗通风。这里要提示，有多个子女的家庭要注意孩子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用品不要混用。如果医疗机构诊断为传染病的话，要第一时间的通知所在班级的老师做好登记，切记不能带病上学，等病愈隔离期满之后开具相应的这个证明再进行返校。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河北廊坊市安次区垃圾分类科普体验馆是廊坊市首家融科普体验为一体的生活垃圾分类深教基地，吸引了当地不少中小学生前去参观学习。请听廊坊台的报道。 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学生们在科普区系统了解了垃圾分类的意义和垃圾处理全流程。在实践区，学生们参观了废物利用创意展示区和实物展示桌，并通过互动游戏体验了如何对垃圾进行分类，了解了不同垃圾所属的类别。通过此次参观学习，学生们受益匪浅，认识到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表示会从自身做起，做好垃圾分类工作，为建设幸福洁净家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廊坊市青少年宫宣传部部长穆宝香：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少先队员们可以自主地学习垃圾分类的知识，增强垃圾分类的意识，引导孩子们呢，树立正确的垃圾分类观。 安次区垃圾分类科普体验馆占地面积为650平方米，集科普、趣味、互动性于一体。科普区以文字介绍为主，配有大量图片，同时设置多媒体播放区，循环播放垃圾分类公益微电影及焚烧处理流程、生化处理流程短片，展示垃圾分类的意义和垃圾处理全流程。体验区以互动为主，并设置废物利用创意展示区和实物展示桌，参观者可以通过互动游戏在娱乐中体验垃圾分类的过程。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医疗保障局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组织开展了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现已顺利结束。12月3号，国家医疗保障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结果，共计74种药品新增进了目录，而11种药品被调出目录。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是2860种，将于2022年1月1号执行。 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范围包括近五年新上市或说明书修改的药品、国家基本药物以及新冠肺炎治疗用药、新纳入药品精准补齐肿瘤、慢性病、 抗感染、罕见病、妇女儿童等用药需求，共涉及21个临床组别，患者受益面广泛，群众用药的可及性和公平性进一步提高。 我们再来关注油价，今年以来油价最大的降幅将要来了。12月3号国家发改委通知，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21年12月3号的晚间12点开始，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430元和415元。 根据机构测算，折合每升89号汽油降 0.32 元，92号汽油降 0.34 元，95号汽油降 0.35 元，0号柴油降 0.35 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每次这次调价后，车主们加满一箱油将少花17元左右。 本轮调价呢，也是2021年第23次调价。此次调价过后，今年成品油调价将会呈现14涨5跌4搁浅的格局。从今年以来的历次调整情况来看，本次为下调幅度最大的一次，而下一次调价窗口将会在12月17号晚间的12点开启。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滑雪场、客运索道安全工作的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体育、文旅部门做好滑雪场、客运索道摸底排查、安全检验、监督检查等工作，有效预防和减少滑雪场、客运索道安全事故，保障运动员和游客人身安全，营造冬奥会期间良好的安全氛围。 国内其他方面再来关注，12月3号连接昆明和老挝万象全线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了。老挝自此迈入铁路运输时代，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之后，昆明至磨憨最快5小时20分即可到达，磨丁至万象最快3小时20分可达，加上口岸的通关时间，旅客从昆明至万象最快10小时左右即可以到达。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消息先来关注一条突发新闻。美国当地时间12月2号，纽约联合国总部外，一名持枪人员与警方对峙超两小时，引发大量警力部署及交通中断，最终这名男子向警方投降。 这起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2号早上大约11点，男子在联合国总部外一座公交车站被发现持有枪支，警方对持枪男子进行包围之后，双方对峙超过了2小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这名男子身穿红色汗衫，头发灰白，举止激动，时而挥舞着一个红色的文件夹，并且一直将枪口对准自己的下巴。 最后，纽约警方同意男子提出的条件，将他此前挥舞的红色文件夹送入联合国后，男子放下枪，并撩开上衣展示其没有武器，向警方投降。事件结束后，纽约警方对附近区域进行了完全搜查，确认对公众没有威胁后，才重新允许交通通行。在此期间，联合国总部内通过邮件、办公系统及会场及时通知，要求所有人不得进出联合国总部大楼，并就地避难。 根据警方最新公布的信息，这名男子为44岁的佛罗里达居民，12月1号入住纽约时报广场一家酒店。事后，警方对男子入住的酒店以及车辆进行了完全清查，没有发现新的威胁。 再来关注一条乍一听有点石破天惊的消息，英国专家称用新技术追踪到疑似 MH370 客机失事地点。如果没有疑似这两个字，那就真有点石破天惊了。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条关于疑似的消息。 当地时间12月1号，据澳大利亚7号台新闻报道，英国航空工程师戈弗雷在11月30号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称，他使用一项新的跟踪技术锁定了疑似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的失事地点。他表示，这架飞机可能在澳大利亚珀斯以西1993公里的印度洋坠毁，目前位于海平面4000米以下。 根据格夫雷的报告， MH370 航班在失联当天最后一次与卫星连接后约一分钟内在印度洋上空坠毁。格夫雷认为飞机落在了断脊的底部，这是一个充满峡谷和水下火山的海洋高原，地点并不在2015年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划定的原始搜索区域内， 但是位于2016年扩大的12万平方公里搜索区域的北部。 为了应对近期能源价格不断攀升的困境，欧盟能源部长12月2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就能源价格高企造成的影响及成员国和欧盟层面可采取的应对措施交换意见。欧盟能源部长分享了近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所采取的相关措施，以及执行欧盟委员会工具箱方面的经验，重点讨论了控制能源价格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措施。 欧盟委员会今年十月制定的工具箱，帮助欧洲企业和民众应对能源价格不断攀升的局面。工具箱包括一系列中短期措施，短期措施包括向消费者和家庭提供收入补贴或减税，向企业或行业提供援助等；中期措施包括加大对再生能源的投资，拓展能源储存能力等。 欧盟统计局日前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十一月欧元区通胀率持续攀升，按照年率计算达到了4.9%，创下25年来的新高。其中呢，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27.4%，是拉高当月通胀的主要原因。 俄罗斯在千岛群岛部署冷堡暗防导弹系统。当地时间12月2号，俄罗斯东部军区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首次在千岛群岛中的马图阿岛部署冷堡暗防导弹系统，并已开始战斗执勤。 马图阿岛位于千岛群岛中部，导弹系统将在岛上全天候执勤，并且监视附近的海域以及海峡区域。执勤人员、武器系统以及后勤给养由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滨海分舰队的大型登陆舰运送。岛上还建立了机动营房，以供执勤人员居住和工作。目前全部设备都已经调试好，各配套设施已经安装完毕，暗防导弹系统已经正式开始战斗执勤。 冷堡暗防导弹系统搭载超音速反舰导弹，射程为600公里，主要针对各级别水上目标，包括登陆舰编队、航母编队以及在火力和电子对抗条件下的单艘船只。 再来关注日本的地震。当地时间12月3号6:37，日本山梨县东部富士五湖地区发生里氏4.9级地震，震源深度达到了20公里。目前来观测，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危险。 国际电讯再来关注一组国际疫情消息。截至目前，美国纽约州发现至少5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当地时间12月2号，美国纽约州州长表示，纽约州发现了至少5例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据了解，这些感染者目前均为轻症，其中已知的4名感染者分别来自长岛、皇后区以及布鲁克林区。当天早些时候，明尼苏达州和科罗拉多州卫生部门也分别宣布出现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病例。 美国12月6号将会开始实施最新的国际旅行防疫检测规定。当地时间12月2号，美国官员向媒体证实，美国将会在本月6号开始实施新的国际旅行防疫检测规定。所有航空旅客，无论其公民身份或疫苗接种状态如何，都将会被要求在登机时提供24小时之内的新冠病毒阴性检测证明。 最近几天，日本的入境限制政策引发了混乱。岸田政府被指责左右摇摆。日本国土交通省2号宣布撤回先前一项目的在于强化入境限制的措施，重新放开赴日本国际航班的机票预订。临近2022年新年假期，暂停机票预订令一些想回国过年的日本人不满，因而这项限制措施在宣布3天后就遭到叫停。 国土交通大臣齐藤铁夫2号道歉说，停止赴日本机票预订给国民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就政策招致混乱而向公众道歉。 按国土交通省的说法，叫停赴日本机票预订是国土交通省下属航空局的决定，事先没有征求国土交通大臣齐藤和岸田的意见。共同社报道，暂停机票预订政策朝令夕改，反映了日本在入境防疫政策上的摇摆不定。随着年底返回日本人数的增加，这种混乱情况可能会持续。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非的疫情。南非12月1号当天新增病例激增近1倍，尚不清楚是否与奥密克戎有关。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12月1号的数据显示，南非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8561例，比前一天增加了近1倍。 南非纳塔尔大学传染病学专家说，尚不清楚病例激增是否一定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有关，但奥密克戎正迅速成为南非主要变异毒株。另有一些专家说，现在还不能确定奥密克戎是否是南非病例激增的原因，但可能性很大。新冠病例激增正将南非推向第四波疫情。 为了应对疫情，秘鲁新年假期期间将会实施全国宵禁。当地时间12月2号，秘鲁卫生部长塞瓦略斯宣布，为了应对全球新冠疫情的新变化，今年12月下旬至2022年的新年假期期间，秘鲁将会实行全国宵禁。国内疫情高风险地区的宵禁时间为23点到第二天凌晨的4点，而其他地区的宵禁时段则是凌晨1点到4点。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当地时间12月2号，第76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了由中国和国际奥委会起草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173个会员国共提该决议。决议呼吁各方通过和平和外交手段解决国际冲突，敦促各国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前7天到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后7天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强调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愿景，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让奥林匹克点亮青年梦想，让冬季病运动融入亿万民众，推动社会发展，创建和谐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 决议获得协商一致通过，并且得到了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共提，体现了联合国会员国对于北京冬奥会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支持，同时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同舟共济、战胜疫情、实现和平、一起向未来的坚定决心。 奥林匹克休战是国际奥委会根据古希腊奥林匹克神圣休战传统而设计的一项和平运动。1993年，第48届联大首次审议并通过奥林匹克休战决议。此后，历届奥运会、冬奥会主办国都向联大提交奥林匹克休战决议。 我们继续来关注冬奥会方面的消息。12月4号到5号，2021至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将会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举行。这场冬奥测试赛也是雪如意建成之后首次举行国际比赛。目前场馆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来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有雪如意之称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我国首座跳台滑雪场馆，由顶峰俱乐部、竞赛区、看台区组成，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标志性场馆之一。12月4号至5号的测试赛将是雪如意的国际首秀。目前场馆的永久设施和临时设施已经就绪，场馆运行所需的技术设备、通讯网络也已经全部到位。为了展示科技冬奥成果，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安装了北斗定位系统，准备通过洲际杯比赛进行全方位测试。同时在医疗保障方面，场馆医护人员从河北医科大学优中选优，配备了具有良好英语水平的8名医学专业志愿者，确保赛时医疗保障和语言沟通。 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执行主任、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场馆主任王波： 我们在这个运动区为运动员设立了3个 FOP 医疗站，同时我们还准备了救护车4辆和这个直升飞机，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候呢，进行紧急转用，确保呢受伤运动员得到这个及时的救治。 对跳台滑雪赛事来说，风速、风向等气象条件的影响非常突出。为此，场馆按照国际标准建设了防风网，同时加强气象监测和气象预报，为比赛提供全方位的气象保障服务。安保方面，运行团队对场馆的通道、场地全部进行安全管控，在所有重要部位及通道均布设警力，进行赛时与非赛时巡控和验证。 平昌冬奥会季军孔凡玉空中技巧世界杯夺冠，中国队包揽了冠亚军。北京时间12月3号凌晨，2021年至2022赛季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芬兰卢卡站比赛结束了第一场决赛的争夺。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日益临近，赛事各项筹办工作进入到冲刺阶段。赛时大量的无线电设备在赛区内使用，需要通过合理的规划频率、符合要求的设备入场，才能够保障场区内各种设备正常工作。 近日，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工作，为冬奥会成功举办保驾护航。请听河北台记者马燕婷、李艳玲的报道。 无线电看不见摸不着，但其应用已广泛融入社会生活和重大活动中，尤其是在各大赛事上，赛事组织和运行的所有环节，包括赛事各项组织调度、安全保卫使用的对讲系统、各项比赛中的无线计时器、无线电感应验证器等，媒体记者使用的无线麦克风、无线摄像机、赛场观众的移动电话等，无不需要无线电技术的支持。北京冬奥会国际测试赛期间，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建了一个指挥中心，场馆外围环京三层保障力量的张家口赛区无线电保障团队，通过早点名、午总结、日会商、晚交流，并采用视频回传方式进行实时指挥调度，在指挥中心统一部署下，三层力量密切配合，对场内场外电磁环境进行精细化监测，确保赛事期间场馆内各领域用频安全，场馆外电波秩序良好。张家口冬奥村无线电频率主管李松： 赛事期间啊，大量的这个设备同时开启，各式各样的无线电设备都同时在这比较小的区域内同时开启的话，非常容易发生一些干扰。干扰如果要是发生的话，就会造成各个部门的通信出现中断呀，或者是无法发送啊这一类的故障，影响比赛的这个转播，或者说是影响比赛的进行。 再来关注国足主教练。日前，李铁向中国足球协会提出辞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职务的请求，经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同意其辞职申请。经广泛征求意见，中国足协研究决定聘任李霄鹏担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的职务。 再来关注中超联赛。日前，中国足协公布了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二阶段的赛程。本赛季中超联赛将会跨年举行。中超联赛第二阶段仍然设有两个赛区，保级组比赛将会在苏州赛区进行。12月12号首先进行的两场比赛分别为上海申花对阵青岛队、武汉队对阵沧州雄狮队。保级组最后一轮是在2022年1月3号举行。 争冠组的比赛在广州赛区举办，将于12月13号打响。率先展开的是深圳队对阵上海海港队、广州城队对阵长春亚泰队的比赛。争冠组最后一轮将在2022年1月4号结束。本赛季中超第二阶段比赛要在23天内进行8轮共64场比赛。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12月3号，根据天津市河西区和平区文旅部门的最新通知，结合两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各演出场所在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的前提下，从即日起有秩序恢复线下演出。 天津市和平区文旅部门提示，空间相对密闭场所要合理设置人员接待上限，目前按 75% 上限执行，强化卫生管理，加强通风消毒。关于线下演出管理工作的各项措施，也将根据疫情形势变化，严格按照天津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相关要求适时进行调整。 12月4号开始，中国农历进入到冬月，位于北京密云的古北水镇也开启了冰雪童话季，邀请市民到长城脚下玩冰雪嘉年华，逛童话市集，体验特色手工，观看童话剧，以全新的视角探寻冬季之美。 古北水镇的冬季游围绕童话主题，整个景区现在都已经融入丰富的童话元素，营造出浪漫梦幻的沉浸式游览氛围。在景区中心区设置的童话集市以及走街串巷的童话主题巡游，将提前带来过大年逛庙会的乐趣。在充分享受户外运动后，游客也可以体验古北水镇丰富的地热资源。景区内多家温泉体验馆和温泉度假酒店将满足游客泡汤望长城的心愿。 继续来关注文化方面。 由张黎导演、孙红雷、黄志忠等人主演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于2009年播出，但至今在豆瓣仍然有许多观众热议，并且一直保持着9.1分的高分，有66%的观众打出五星好评，可以说是一部经典之作。 12月1号晚上，原创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在北京首演，将50集电视剧浓缩成近4个小时的舞台大戏。一个国家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一个家庭几十年的悲欢离合，几个人跌跌撞撞的成长故事，全部浓缩在一方舞台之上。 一方面有经典电视剧作为依托，另外一方面又有编剧姚远、导演胡宗奇这样的金字招牌，再加上张志坚等明星演员的阵容重新集结，由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共同制作并推出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一直都备受期待，但是因为疫情原因延迟了3个多月时间，更是提高了大家对于他的预期。许多观众在观看过演出之后都表示，这样的优秀剧目再长时间的等待也是值得的。 凭借电视剧《潜伏》一炮而红的演员曹炳坤，在影视圈摸爬滚打20余年后又走上了导演的道路，由他自导自演的电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12月3号全国上映。片中他饰演了一位身患绝症的单身爸爸，与小演员田浩宁展现了一段催人泪下的父子真情。 第一次当导演，曹炳坤也选择了一个简单朴素却能直击人心的题材，那就是亲情。片中他饰演的外卖员曹德旺为人可靠，工作努力，儿子曹生乖巧懂事，但曹德旺罹患脑癌，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他希望给儿子找到一个好的归宿，哪怕他们之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影片情节虽然较为传奇，但是却呈现出了比较成熟的现实主义风格，将专属于小人物的生活和育儿难题一一解构。 从社区到景区，从校园到街头，从展馆到车站，2021年天津文明旅游志愿者服务遍地开花，为京城市民、来京游客提供了更安全、更放心、更舒心的生活出行环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和点赞。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志强、思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我是思萌。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听众朋友，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